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9集《心跳二》。谢长武和谢长昭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俯身道：“ 求公主殿下赐教。”“ 那就是本宫呀。” 宁安公主笑意盈盈， 本宫是秦国的公主，如今定王对我太子哥哥有所求，所以才让你们二人来讨我欢喜。若是本宫在太子哥哥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，让太子哥哥和定王成事，定王也会念着你们二人的功劳。 他看着自己涂着扣丹的指甲， 你们这些日子委曲求全的讨好本宫，不也就是为的如此吗？ 谢长昭和谢长武没有说话，一般来说是如此，可是他们被派来让明安公主开心，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明安公主能为他们说好话的想法。要知道明安公主飞扬跋扈又目中无人，不被他迁怒便是好事，哪还敢有得他亲眼的想法。谢长武和谢长昭又不是傻子，知道明安公主突然提起此事，必然有什么交换的条件，一时都没有说话。见他们二人都不言，明安公主有些按捺不住，自己便说出来了。她道：“ 只是本宫的一句话，多少人想求都还求不来。你们二人与本宫非亲非故，好端端的，本宫替你们说话，自然也要拿些补偿。” 这话再装傻就说不过去了。谢长武说道：“ 请公主殿下吩咐。”“ 你们也知道。” 明安公主翘着小指甲道：“ 本宫一向很仁慈，在明启也打着与人为善的想法，奈何总有些不长眼的贱人要招惹本宫。” 她的声音忽而尖锐：“ 本宫如今最厌恶的便是沈家那个小贱人。” 沈妙和明安公主之间的局语，谢长武和谢长昭都是知道的。明安公主锱铢必较，在沈妙手里吃了亏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可如今是在明启的地盘，沈妙也不是什么平民小户里无关痛痒的小姐，若真是出了事，明安公主自己也是个不小的麻烦。明安公主看向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，第一次目光如此亲和，他道：“ 我知道你们二人皆是明启数一数二的青年才俊，胆识过人，不知道可愿意帮本宫这个忙啊？” 谢长武和谢长昭一愣，谢长昭试探地问道：“ 公主殿下打算如何？”“ 放心吧，本宫心善，不要他的命。不过你们得把他卖到明启最下等的窑子里去，等他慢慢习惯那里的生活时，再想法子让官府把他救出来。” 谢家两兄弟倒抽一口凉气。将人卖到最下等的窑子里去，女子几乎就毁了。最下等的窑子里的客人都是些最粗鲁的武夫强盗，折腾人的手法让人生不如死。许多犯了错的奴婢被主子家卖进去，不过一日就没气儿了。偏偏明安公主还特意吩咐不让人死了，等沈庙被人折腾得差不多了，成了行尸走肉，再让官府救他出来，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？只怕所有人都晓得明启沈家的五小姐成了人尽可夫的继子的事实，唾沫星子都能将沈庙淹死。让最尊贵的小姐被最粗粝野蛮的男人蹂躏，只怕对于沈庙来说还不如死了。谢长武勉强笑道：“ 沈家护卫各个武艺高强，如何将沈武小姐卖去那地方？”“ 这便是你们的事了。” 明安公主又恢复到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“ 本宫既然说你们有胆识，如何把沈庙掳出来也得看你们的本事，否则事事都要本宫为你们考虑好，本宫要你们何用？” 见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还在犹豫，明安公主又放轻语气，循循善诱道： 不过若是事成之后，本宫也会在定王面前替你们美言，至少让定王替你们二人谋一个好差事，不必如现在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。如此合算的交易，你们还不答应吗？ 谢长武和谢长昭对视一眼，彼此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纠结之色。富贵险中求，如他们这样一直在仕途上得奇门而不入的人，最渴望的无非是有朝一日飞黄腾达。明安公主眼下给他们二人提供了一条捷径，似乎只需要短短的时间便能让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靠近一步。可是要绑走沈庙又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便是如今他们二人也有一些自己的人，可是沈家本就是军户出身，那些护卫都非比寻常，怕是沈庙周围随便一个护卫都武功高强。况且一旦沈庙失踪，沈信肯定会封锁定京城，全城戒严，到时候藏匿沈庙并且将他运到窑子里去，可还是得费一番周折的。成，荣华富贵加身；败，一切皆为幻影；得得失失，二人拿捏不定。明安公主见状冷笑一声： 哼，既然你们二人犹豫，那就当本宫没有提过此事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本宫不会给第二次。你们下去吧，明其有胆识之人也不是只有你们二人，本宫想总会有人愿意赌这个富贵的。 臣愿意。 不等明安公主吩咐下人，谢长昭率先叫了一声，他拉了一把谢长武。谢长武见谢长昭已经说出口，便再也没有说不的道理，也只得屈身行礼道： 臣愿意为公主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这话便是要做这个交易的意思。明安公主笑了，说道： 起来吧，既然你们为本宫用心做事，本宫也不会亏待你们，本宫就在府里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如此之后静待佳音。 待从明安公主的府邸上出来后，回到临安侯府，谢家兄弟将房门掩上，商量着此事。谢长武埋怨道： 三弟你也太心急了，方才当着公主的面便答应，此事万分艰难，一个不小心便有闪失。 谢长昭不赞同他的话，说道： 二哥，公主也说了，若是我们不做，她就找别的人做，如今你我缺的不是本事而是机会，若是成了自然能扶摇直上，这不都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吗？ 可是沈庙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，就算我们可以将沈庙劫出来，之后又该如何？沈信全程搜捕，我们把她藏在哪里都不安全。 哼，不是还有咱们府邸吗？ 谢长昭一笑，谢长武看向他： 你是说 沈信就算如何搜捕全城，也没有搜到同僚家里的道理？他外人再如何怀疑，都怀疑不到是咱们二人劫走了沈庙。咱们和沈庙无冤无仇，劫他做什么呀？哼，天衣无缝。 谢长武原本还有些担忧的面色也渐渐的轻松起来，只听谢长昭说道： 只是如何劫出沈庙，还得你我二人从长计议才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